《汉书》卷27下之上，《五行志》第7下之上。传曰：私心之不言，是谓不胜。绝旧貌，绝乏横风，绝吉凶短折，实则有枝叶之夭，实则有花孽，实则有牛祸，实则有心腹之阿，实则有黄省黄祥，实则有金木水火力土。私心之不言，是谓不胜。私心者，心思虑也，言宽也。孔子曰：居上不宽，吾何以亏之哉？言上不宽大包容臣下，则不能居圣位。貌言是听，以心为主，四者皆失，则叩貌无实，故其旧貌也。与汉韩愈亦以风为本，四气皆乱，故其乏长风也。长风伤物，故其吉凶短折也。伤人曰凶，禽兽曰短，草木曰折。一曰凶夭也，凶丧地曰短，父丧子曰折。在人腹中，肥而包裹心者知也。心叩貌则明慧，故有枝叶之夭。一曰有之物而叶为夭，若之水叶污人衣，淫之象也。一曰叶夭者，云风并起而杳冥，故与长风同象也。温而风则生明特，有裸虫之孽。刘向以为余亦巽为风为木，挂在三月四月，既阳而至，主木之花时，风气盛，至秋冬木复花，故有花孽。一曰地气盛则秋冬复花，一曰花者色也，土为内室，为女孽也。余亦坤为土为牛，牛大心而不能思虑，思心气毁，故有牛祸。亦曰牛多死即为怪，亦是也。及人则多病心腹者，故有心腹之阿。土色黄，故有黄省黄祥。凡私心伤者，病土气，土气病则金木水火利之，故曰实则有金木水火利土。不言为而独曰实则有者，非一种气所利，名其义大也。其吉曰凶短折，顺之，其福曰考中命。刘歆私心传曰实则有裸虫之孽，谓明特之属也。树张之长风，刘向以为春秋无其应。西宫16年正月，六翼退妃，过宋都。左氏传曰风也。刘歆以为风发于他所，至宋而高，亦高飞而逢之，则退。经以见者为文，故即退妃。传以时应注言风，长风之法也。想宋襄公叩貌自用，不容臣下，拟司马子瑜之见，而与强楚争盟。后6年为楚所执，应六翼之术云。经房亦传曰：乾隆勿用，众逆同志， 至德乃前，决一风，其风也行不解物，不长于小而伤，正被德隐滋味乱，绝风先风不语，大风暴起，发屋折木，手艺不尽，滋味冒，绝风与云俱起，折五谷经，臣意上正，滋味不顺，绝风大雁发屋，复练不理，滋味祸，绝风绝经尾，止而温，温即虫，喉专风，滋味不同，绝风急而树不摇，谷不成，必不思倒立，滋味无则，绝风不摇木，旱无云，伤和，功长于利，滋味乱，绝风微而温，生虫黄，害五谷，气正作淫，滋味祸，绝风温，鸣虫起，害有一人之物，喉不潮，滋味盼，绝风无恒，地变赤而杀人。文帝二年六月，淮南王都寿春大风毁民事，杀人。刘向以为是岁南越反，攻淮南边，淮南王常破之。后年入朝，杀汉故丞相毕阳侯，上赦之，归据奸人谋逆乱，自称东帝，见义不误，后迁于蜀，到死雍。文帝五年，吴暴风雨，坏成官府民事，使吴王弼谋为逆乱，天界朔县，终不改悟，后卒诛灭。五年十月，楚王都彭城，大风从东南来，毁市门，杀人。是月，王悟出四立，后坐银薛国，与吴王谋反，行路见者，吴在楚东南，天界若曰：“勿与吴为恶，将败世朝。”王勿不勿，卒随吴王。昭帝元凤元年，燕王都记大风雨，拔宫中树七围以上十六枚，坏城楼。燕王旦不悟，谋反发觉，卒服其孤。西宫十五年九月己卯会，朕夷伯之庙。刘向以为会名也，朕雷也，夷伯士大夫，正昼雷，其庙独名。天界若曰：“勿使大夫士官，将专事名会。”明年公子既有卒，果是官，正在祭祀。至成功十六年六月甲午会，正昼皆明，阴为阳，臣治君也。成功不悟，其东既是杀公子衍，既是蒙于西宫，大于成功，此其应也。董仲舒以为夷伯济世之福也，陪臣不当有庙，朕者雷也，晦明雷击其庙，明当绝去见疵之类也。想又以为此皆所谓夜妖者也。刘歆以为春秋即朔言朔，即晦言晦，人道所不及，则天震之，展示有隐特，故天加诸于其祖夷伯之庙，以遣告之也。成功十六年 六月甲午会，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，皆越会云。隐公五年秋明，董仲舒刘向以为使公关于于堂贪利之应也。刘歆以为有逆臧西伯之见，贪利寇冒，以生裸虫之孽也。八年九月明，使郑伯以丙将一许田，有贪利心。经房易传曰：臣安禄滋味贪，绝灾虫，虫食根，得无常滋味烦，虫食业，不处无德，虫食本，与冬作争，滋味不食，虫食节，必恶生孽，虫食心。延公六年秋明，董仲舒刘向以为先是魏侯朔出奔齐，齐侯会诸侯纳朔，许诸侯禄，其人归魏宝，鲁受之，贪利应也。文帝后六年秋明，是岁匈奴大入上郡云中，烽火通长安，遣三将军屯边，三将军屯京师。宣公三年，交牛之口伤，改补牛，牛死。刘向以为尽牛祸也。是时宣公与公子遂谋共杀子赤而立，又以丧娶，寇冒昏乱，乱成于口，幸有季文子得免于祸，天由物之，生则不享其祀，死则灾繁其庙。董仲舒旨略同。秦孝文王五年，由曲衍，有献五足牛者，刘向以为尽牛祸也。先是文惠王出城咸阳，广大宫室，南临魏，北临京，私心师逆土气，足者止也。借秦见止奢态，将至危亡，秦遂不改，至于离宫三百，复起阿旁，未成而亡。亦曰：牛以利为人用，足所以行也。其后秦大用民力转输，起覆海至北边，天下叛之。经房易传曰：兴徭役夺民时，绝腰牛生五足。景帝中六年，梁孝王田北山，有献牛，足上出背上，刘向以为尽牛祸。先是孝王骄奢，起院方三百里，公馆阁道相连三十余里，纳于邪臣杨盛之际，欲求为汉嗣，刺杀一臣袁盎，事发，父府归死，即退归国，犹有恨心，内则思虑冒乱，外则土功过至，故牛祸作，足而出于背，下肝上之象也。犹不能自解，发疾暴死，有凶短之疾也。左氏传，昭公二十一年春，周景王将助无意中，灵州纠曰：王其以心即死乎？夫天子醒风以作月，小者不挑，大者不化，化则不容，心事已感，感时生疾， 今中化矣，王心弗堪，岂能久乎？刘向以为，是使景王好听淫声，折数不明，私心冒乱，明年已心急崩，仅心腹之阿，兄短之急者也。昭25年春，鲁叔孙昭子聘于宋，员工与宴，饮酒乐，与相契也。悦其所，告人曰：今子君与叔孙其皆死乎？吾闻之，哀乐而乐哀，皆丧心也。心之精爽，是谓魂魄，魂魄去之，何以能久？冬十月，叔孙昭子死。11月，宋元公卒。昭帝元凤元年9月，焉有皇属衔其尾，舞王宫端门中，往视之，属舞如故。王使夫人以酒抚辞，属舞不休，夜死，皇想也。使燕腊王旦谋反将败，死亡相也。其月，发觉伏孤。经房议传曰：诸不圆情，绝邀属武门。成帝建始元年4月辛丑夜，西北有如火光。壬寅辰，大风从西北起，云气赤黄，四色天下，终日夜下着地者，黄土尘也。是岁，帝原旧大司马大将军王凤使用事，又封凤母弟重为安城侯，10亿万户，庶弟谭等5人赐爵关内侯，10亿3000户，复一封凤5000户，西封谭等为列侯，是为5侯。哀帝即位，封外属丁氏、傅氏、周氏、郑氏，凡6人为列侯。杨轩对曰：武侯封日，天气赤黄，丁父复然，此待掘土过至，伤乱土气之祥也。经房议传曰：景称观其声，言大臣之意，当观贤人，知其性性，推而共之，否则为闻善不语，自谓不知，绝义黄，绝旧龙，绝灾不似。黄者，日上黄光不散，如火燃，有黄浊气四色天下，必贤绝道，故灾异至绝世也。经曰：良马竹，竹进也，言大臣得贤者谋，当显尽其人，否则为下乡攘善，滋味道明，绝旧亦不似，至于深路家绝。史记周幽王2年，周三川皆震。刘向以为金木水火立土者也。伯阳府曰：周将亡矣，天地之气不过其序，若过其序，民乱之也。阳浮而不能出，阴破而不能生，于是有地震。今三川时震，是阳失其所而震阴也。阳失而在阴，元必色，元色国必亡。浮水土掩而民用也，土无所掩而民乏财用，不亡何待？喜一落劫而下亡，何劫而伤亡？ 今周得汝二代之际，其原右色，色必竭，川竭，山必崩。夫国必依山川，山崩川竭，王之争也。若国亡，不过十年，数之计也。是岁，三川竭，其山崩。刘向以为阳湿在阴者，为火气来兼枯水，故川竭也。山川连体，下竭上崩，世事然也。时幽王暴虐，望诸伐，不听谏，迷于褒姒，废其正后。废后之父申侯与犬戎共攻杀幽王。亦曰：其在天文，水为辰星，辰星为蛮夷，月食辰星，国以女亡。幽王之败，女乱其内，夷攻其外。经房易传曰：君臣相背，决意名水决。文公九年九月癸酉，地震。刘向以为先世时，齐桓晋文鲁西二霸贤君心末，周襄王失道，楚穆王杀父，诸侯皆不孝，权倾于下。天界若曰：臣下强盛者将动为害。后宋鲁晋举郑陈齐皆杀君，诸镇略皆从董仲舒说也。经房易传曰：臣氏虽正，专避震，其震于水则波，于木则摇，于屋则瓦落。大经在壁而易沉，自谓阴动。绝震摇正宫，大经摇正，滋味不阴。绝震摇山，山出涌水。四子无得专路，滋味不顺。绝震动丘陵，涌水出。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，地震。刘向以为先是积泽之会，诸侯盟，大夫又盟。是岁三月，诸侯为局梁之会，而大夫独相与盟。五月地震矣。其后崔氏专齐，栾盈乱晋，梁萧清正，昏杀五子，燕逐其君，楚灭陈蔡。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，地震。刘向以为是时季氏将有逐君之变，其后宋三臣曹刿各以地叛。蔡举逐其君，吴败中国，杀二君。二十三年八月乙未，地震。刘向以为是时周景王崩，刘禅立王子猛，尹氏立子昭。其后季氏逐昭公，黑公叛诸，吴杀其君僚，宋五大夫、晋二大夫皆以地叛。哀公三年四月甲午，地震。刘向以为是时诸侯皆信邪臣，莫能用仲尼，盗杀蔡侯，其臣起弑君。惠帝二年正月，地震陇西，压四百余家。武帝征和二年八月癸亥，地震，压杀人。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，地震河南以东四十九郡。北海琅琊坏祖宗庙城郭，杀六千余人。元帝永光三年冬，地震。 绥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，自京师至北边郡国30余坏城郭，凡杀415人。西宫14年秋8月辛卯，杀戮崩。古梁传曰：林主于山曰戮，杀其名也。刘向以为臣下背叛，散落不是上之相也。先是齐桓行霸道，会诸侯，是周氏。管仲既死，桓德日衰，天界若曰：霸道将废，诸侯散落，正代大夫陪臣执命，臣下不是上矣。桓公不误，天子必会。即齐桓死，天下散而从楚。王札子杀二大夫，尽拜天子之师，莫能征讨。从事凌迟，公羊以为杀戮，和尚意也。董仲舒说略同。一曰：和大川相，其大国。桓德衰，霸道将移于晋文，故何谓喜也？左氏以为杀戮晋地，杀山名也。地震而路崩，不输阵举重者也。伯阳府所谓国必依山川，山崩川竭，王之争也，不过10年数之计也。至24年，晋怀公杀于高梁。经房一传曰：小人波卢，绝腰山崩，自谓阴成阳，弱胜强。成公5年夏，梁山崩。古梁传曰：雍和3日不留。晋军率群臣而哭之，乃留。刘向以为山阳君也，水阴民也。天界若曰：君道崩坏，下乱，百姓将失其所以，哭然后流，丧亡相也。梁山在晋地，自晋始而及天下也。后晋暴杀3卿，立功以示。局梁之会，天下大夫皆执国政。其后孙宁出魏县，三家逐鲁昭，善引乱王室。董仲舒说略同。刘歆以为梁山晋望也，崩迟崩也。古者三代命四，既不越望，吉凶祸福不是过也。国主山川，山崩川竭，王之争也。每恶周必复。是岁岁在淳火，至17年复在淳火。栾书、中行衍杀立功而立道功。高后2年正月，武都山崩，杀760人。地震至8月乃止。文帝元年4月，齐楚地山29所同日聚大发水，溃出。刘向以为晋水利土也。天界若曰：勿胜齐楚之君，今失制度，将为乱。后16年，帝庶兄齐悼惠王之孙文王则薨，无子。帝分齐地，立悼惠王庶子6人皆为王。贾谊朝错见，以为为古制，恐为乱。至景帝3年，齐楚7国起兵100余万。 汉皆破之。春秋四国同日灾，汉七国同日众山溃，咸披其害，不畏天威之名效也。长帝和平三年二月丙戌，前为博江山崩，捐山山崩，皆拥江水，江水逆流坏城，杀13人，地震积21日，百24栋。元延三年正月丙寅，蜀郡民山崩，拥江，江水逆流，3日乃通。刘向以为周时岐山崩，三川竭，而幽王亡，岐山者周所兴也。汉家本起于蜀汉，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，兴背又及社稷大脚，从身至臣，待必亡矣。其后三世无嗣，王莽篡位。传曰：皇之不及，是谓不见，绝旧貌，绝乏恒阴，绝极弱，实则有射妖，实则有龙蛇之孽，实则有马祸，实则有下人伐上之阿，实则有日月乱行，星辰逆行。皇之不及，是谓不见。皇君也，即忠见利也。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，不得其中，则不能立万事，失在貌背，故其旧貌也。王者自下承天礼物，云起于山而迷于天，天气乱，故其乏常阴也。亦曰：上失中，则下强盛而必君明也。亦曰：亢龙有悔，贵而无畏，高而无民，贤人在下位而无辅，如此则君有难面之尊，而无一人之助，故其极弱也。盛阳动尽清极，理春而大赦，以顺阳气，上微弱则下奋动，故有赦妖。亦曰：云从龙，又曰龙蛇之蛰以存身也，阴气动，故有龙蛇之孽。余亦前为君为马，马任用而强力，君气毁，故有马祸。亦曰马多死，即为怪，亦是也。君乱且弱，人之所盼，天之所去，不有明王之诛，则有篡世之祸，故有下人伐上之阿。凡君道伤者，并天气，不言五行立天，而曰日月乱行，星辰逆行者，为若下不敢立天，有春秋曰王师败基于茂荣，不言败之者，以自败为文，尊尊之意也。刘歆《黄极传》曰有下体生上之阿，说以为下人伐上，天诛已成，不得复为阿云。黄极之长音，刘向以为春秋无其应，亦曰九阴不与是也。刘歆以为自属长阴。昭帝元平元年四月崩，无嗣，李昌邑王贺。贺即位，天阴， 昼夜不见日月。贺玉出，光禄大夫夏侯胜当车见曰：天久阴而不雨，臣下有谋上者，陛下欲何之？贺怒，复胜以主力，立白大将军霍光。广时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，光让安世，以为谢语。安世实不谢，召问圣。圣上红范五行传曰：皇之不及，绝伐长阴，实则有下人伐上，不敢察察言，故云臣下有谋。广安氏读之，大惊，以此益众经术士。后数日，卒共废贺，此长阴之名效也。经房易传曰：有泥蒙雾，雾上下合也，蒙如沉云，泥日旁气也。其瞻曰：后非有砖，泥在虫，赤而砖，至冲汗，漆不一顺，黑泥四倍，有白泥霜出日中，漆以贵高夫，滋味善阳，泥四方，日光不阳，解而温，内取滋味禽，泥如禽在日旁，以尊降飞，滋味薄似，泥直而色，六尘乃除，夜星现而赤，女不辨识，滋味成夫，泥白在日侧，黑泥裹之，气正直，七不顺正，滋味善阳，泥中窥贯而外专，夫妻不言，滋味泄。泥与日晦，妇人善国，滋味清。泥白贯日中，赤泥四倍，敌不达，滋味不次。泥直在左，泥焦在右，聚于不专，滋味微似。泥暴日两未及，君淫外滋味亡，泥气左日交于外，聚不达滋味不知，泥白夺明而大温，温而雨，尊卑不别滋味泄，泥三出三已，三沉除，除则日出且雨，臣思路极亲，滋味往避，决意蒙，其蒙先大温，以蒙起日不现，行善不请于上，滋味作福，蒙一日无起无解，必不下谋，臣必易道，滋味不见，上蒙下悟，封三变而具解，立似子仪，滋味动欲，蒙赤日不明，德不语，滋味不聪，蒙日不明，温而民病，德不是空言路，滋味主与臣妖，蒙起而白，君乐一人，滋味放，蒙日清，黑云加日，左右前后行过日，公不任职，滋味护路，蒙三日，有大风五日，蒙不解，立邪以时，滋味必上，蒙大起，白云如山行蔽日，工具不言道，滋味必下，蒙大起，日不现，若雨不雨，至十二日解，而有大云蔽日，露生于下，滋味乌君， 蒙微而小雨，以乃大雨。夏相攘善，滋味道明，蒙黄浊。夏陈功，求于上，滋味不知，蒙微而赤，风明条解复蒙。夏专行，滋味分微，蒙而日不得明，大臣压小臣，滋味弊。蒙微日不明，若解不解，大风发，赤云起而蔽日。众不恶恶，滋味弊。蒙尊卦用事，三日而起，日不现，漏言无喜，滋味下错用。蒙微日无光，有雨云，雨不降，肺中祸宁，滋味亡。蒙天先清而暴，蒙微而日不明，有一民，滋味不明。蒙浊夺日光，公不任职，滋味不处。蒙白三辰止，则日清，清而寒，寒必雨。忠臣尽善，君不是，滋味恶。蒙先小雨，雨已蒙起，微而日不明，祸重在位，滋味复国。蒙微而日不明，一温一寒，风阳沉，知宁后之未必，蒙甚而温，君臣固必，滋味备。绝灾风雨物，风拔木，乱五谷，已而大物，树正必恶，滋味生孽灾，绝异物。此皆阴云之类云。延公十八年秋，有玉。刘向以为玉生南越，越地多妇人，男女同穿，淫女为主，乱气所生，故圣人名之曰玉。玉由祸也，在水旁能射人，射人有处，甚者致死。南方谓之短狐，仅射腰，死亡之象也。使言将取其之淫女，故欲治。天界若曰：勿取其女，将生淫祸篡世之祸。言不悟，遂取之。入后淫于二叔，二叔已死，两子见世，夫人亦诛。刘歆以为玉圣属所生，非自月来也。经房易传曰：忠臣尽善，君不是，绝就国生玉。史记鲁哀公时，有损及于陈廷而死，护使冠之，使弩常尺右指。陈敏公使使问仲尼，仲尼曰：损之来远矣，喜武王克商，通道百蛮，使各以方物来供，素甚供护使，使弩常尺右指。新王分异姓以远方职，使无望福，故分臣以素甚使，是求之故府，果得之。刘向以为损尽黑翔，贪暴类也，使冠之，仅射腰也，死于庭，国王表也。向臣冒乱，不服侍周，而行贪暴，将至远夷之祸，为所灭也。是时中国齐晋南夷，吴楚为强，臣交近不亲，复楚不顾， 朔被二国之祸。后楚有白宫之乱，臣乘而亲之，卒为楚所灭。史记夏后氏之衰，有二龙止于夏庭而言，于包之二君也。夏帝卜，杀之，屈之，止之，莫及。卜请其耻而藏之，乃及。于是卜必策告之，龙亡而耻在，乃独举之。其后夏亡，传独于殷周，三代莫发。指厉王末，发而观之，持留于庭，不可除也。厉王使妇人裸而造之，持化为玄元入后宫。楚妾欲之而孕，生子，惧而弃之。勋王立，女童尧曰：“掩狐姬服，食王周国。”后有夫妇欲弑弃者，勋王使侄儿录之，既去，见楚妾所弃妖子，闻其夜嚎，哀而收之，遂亡奔包。后包人有罪，入妖子已熟，视为褒姒。幽王见而爱之，生子伯服。王废身后及太子遗旧，而立褒姒伯服代之。废后之父申侯与曾皙犬戎共攻杀幽王，诗曰：“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。”刘向以为夏后继世，周之幽厉皆悖乱逆天，故有龙源之怪，尽龙蛇孽也，持血也，亦曰墨也，掩狐桑弓也，鸡服盖以鸡草为箭服，尽射妖也。女童谣者，或将生于女，国以兵寇亡也。左氏传，昭公十九年，龙斗于正石门之外渭川，刘向以为晋龙孽也，正以小国设乎晋楚之间，众以强无，正当其冲，不能修德，将斗三国以自危亡。是时子产任政，内惠于民，外善辞令，以交三国，正足无患，能以得消变之效也。经房易传曰：“众心不安，绝邀龙斗。”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旦，有两龙现于兰陵亭东里温陵井中，至以亥夜去。刘向以为龙贵相而困于庶人井中，向诸侯将有忧直之祸。其后吕太后忧杀三赵王，诸吕亦终诛灭。经房易传曰：“有德遭害，绝邀龙陷井中。”又曰：“行刑报恶，黑龙从井出。”左氏传，鲁延公时，有内蛇与外蛇斗正南门中，内蛇死，刘向以为尽蛇孽也。先是，郑立公结向寨众，而逐兄昭公代立，后立公出奔，昭公复入，死，弟子仪代立。立公自外结大夫傅侠，使戮子仪，此外蛇杀内蛇之相也。 舍死六年而立功立。严公闻之，问申如曰：“犹有妖乎？”对曰：“人之所忌，其气厌以取之，妖由人兴也。人无信焉，妖不自作，人气长，故有妖。”经房一传曰：“立四子仪，绝妖蛇居国门斗。”左氏传文公十六年夏，有蛇自泉宫出，入于国，如仙君之术。刘向以为尽蛇孽也。泉宫在右中，公母姜氏常居之，蛇从之出，想公姜不居也。诗曰：“为毁为蛇，女子之祥。”有蛇入国，国将有女忧也。如先君之术者，父母将薨相也。秋，公母薨，公恶之，乃毁泉台。夫妖孽应行而自现，非现而为害也。文不改性循正，公欲绝伐，而作非礼，以重其过。后二年薨，公子遂杀文之二子恶氏，而立宣公。文公夫人大归于齐。武帝太史四年七月，赵有蛇从郭外入，与一中蛇斗孝文庙下，一中蛇死。后二年秋，有魏太子氏，是自赵人江冲起。左氏传定公十年，宋公子弟有白马寺，公必向垂御之，公取而诛其伪劣以与之。帝怒，使其徒赤垂而夺之，垂具将走，公闭门而弃之，目尽肿。公帝臣谓帝曰：“子为君礼，不过出境，君必执子。”帝出奔臣，公弗止。臣谓之请，不听。臣曰：“是我逛凶也，吾以国人出，君谁与处？”遂与其徒出奔臣。明年俱入于萧以叛，大为宋患，尽马祸也。史记秦孝公二十一年，有马生人。昭王二十年，母马生子而死。刘向以为皆马祸也。孝公使用商君攻守之法，东侵诸侯，至于昭王用兵迷烈，其相将以兵革抗击成功，而玄自害也。母马非生类，妄生而死，由秦势力强得天下，而玄自灭之相也。亦曰：诸畜生而非其类，子孙必有非其姓者。至于始皇，果吕不为子。经房一传曰：方伯分威，绝妖母马生子，王天子诸侯相伐，绝妖马生人。文帝十二年，有马生角于吴，角在耳前上项，右角长三寸，左角长二寸，皆大二寸。刘向以为马不当生角，由吴不当举兵向上也。事实 吴王弼封有四郡五十余城，内怀骄恣，便陷于外，天界早矣。王不悟，后卒举兵诛灭。经房一传曰：臣意上正不顺，绝腰马生脚，滋味贤士不足。又曰：天子亲伐，马生脚。成帝随和二年二月，大舅马生脚在左耳前，围长各二寸。是时王莽为大司马，害上之盟自此始矣。哀帝建平二年，定襄母马生驹三卒，随群饮食。太守以闻马国之武用，三卒不任用之相也。后侍中董贤年二十二岁为大司马，居上公之位，天下不宗。哀帝暴崩，成帝母王太后找弟子新都侯王莽入，收贤印绶，贤恐自杀，莽因代之，并诛外家丁父，有废哀帝父皇后，令自杀。发觉帝祖母傅太后、母丁太后陵，更以庶人葬之，孤及至尊，大臣微弱之祸也。文公十一年，败敌于贤。古梁公羊传曰：长狄兄弟三人，一者之鲁，一者之齐，一者之晋，皆杀之，身横九亩，断其手而宰之，没献于世，何以书记义也。刘向以为是时周氏衰微，三国为大，可责者也。天界若曰：不行礼义，大为夷狄之行，将至危亡。其后三国皆有篡世之祸，尽下人伐上之阿也。刘歆以为人变，属黄翔，亦曰属裸虫之孽，亦曰天地之性，人为贵，凡人为变，皆属黄极下人伐上之阿云。经房一传曰：君暴乱，即有道，绝邀长狄入国。又曰：封其屋，下毒苦，长狄生，世主鲁。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，有大人长五丈，足履六尺，解夷狄服，凡十二人，陷于临洮。天界若曰：物大为夷狄之行，将受其祸。是岁始皇出并六国，凡喜以为瑞，小天下兵器，作金人十二以相之，遂自贤圣。凡诗书坑如是，奢淫暴虐，物欲广地，南戍吴陵，北筑长城以备胡越，嵌山填谷，西起临洮，东至辽东，竟数千里。故大人陷于临洮，名祸乱之起。后十四年而亡秦，王自戍卒陈胜发。史记魏襄王十三年，未有女子化为丈夫。经房亦传曰：女子化为丈夫，滋味殷昌，见人为王。丈夫化为女子，滋味阴盛，绝就亡。亦曰： 男化为女，公行滥也；女化为男，父正行也。哀帝见平中，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，嫁为人妇，生一子。长安陈凤言此阳变为阴，姜王祭祀，自相生之象。亦曰，嫁为人妇生一子者，将父一世乃绝。哀帝建平四年四月，山阳防御女子田无色生子，先未生二月，儿毫腹中，即生不举，葬之陌上。三日，人过闻毫声，母绝收养。平帝元始元年二月，朔方广目女子赵春病死，殓棺积六日，出在棺外，自言见夫死妇，曰：“年二十七，不当死。”太守谭以闻，经房议传曰：“干府之骨有子，考无咎。子三年不改妇道，思慕不黄，以重献先人之非，否则为私，绝邀人死复生。”亦曰：“至阴为阳，下人为上。”六月，长安女子有生儿，两头一颈，面相向，四臂共胸，具前向，尻上有目，长二寸所。经房亦传曰：“魁姑见使复图，绝腰人生两头，下相攘扇，腰一同，人若六处手目在下，滋味无上，正将变更。凡腰之作，以浅施正，各向其类，二手下不一也，足多所任邪也，足少下不生任，或不任下也。凡下体生于上，不敬也；上体生于下，亵渎也。生非其类，淫乱也。人生而大，上速成也；生而能言，好虚也。群妖推此类，不改乃成凶也。”景帝二年九月，胶东夏密人，年七十余，生脚，脚有毛，时胶东、胶西、济南、齐四王有举兵反谋，谋由吴王必起，连楚赵凡七国，夏密现居四齐之中。角兵相，上相者相京师也，或从老人生，七国俱败云，诸侯不误。明年吴王先起，诸侯从之，七国俱灭。经房亦传曰：“种宰专政，绝妖人生角。”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，京师相京，沿大水至，渭水司上小女陈池公年九岁，走入横城门，入未央宫上方夜门，殿门门卫护者莫见，至勾顿尽中而绝得。民以水相经者，阴气盛也。小女而入宫殿中者，下人将因女宠而居有宫室之相也。名曰池宫，有似周家掩狐之祥。亦曰：“狐使之力以威天下。”是时， 帝母王太后帝奉使为上将，秉国政，天知其后将危天下而入宫室，故相先献也。其后王氏兄弟父子武侯秉权，至莽足篡天下，改陈氏之后云。经房一传曰：妖言动众，兹谓不信。陆江无人，司马死。成帝随和二年八月庚申，正通理男子王褒以降衣小官，带剑入北司马门殿东门，上前殿，入非常室中，解为祖节配之。召前殿署长叶等曰：天帝令我居此。叶等收复拷问，包顾公车大水族，并狂议，不自知入宫状，下狱死。是时王莽为大司马，哀帝即位，莽起骸骨就地，天知其必不退，故因事而献相也。姓名张福甚明，竟上前殿录寝，入室取祖而配之，称天地命。然时人莫察，后莽救国，天下冤之。哀帝征莽还京师，明年帝崩，莽复为大司马，因事而篡国。哀帝建平四年正月，民惊走，持稿或邹一枚，传相赋予，曰行诏酬。道中相过逢，多至签署，或披发图见，或夜折官，或逾墙入，或乘车骑奔驰，以至驿传行，经历郡国二十六，至京师。其下京师郡国民聚会礼相千百，设章博具，歌舞辞西王母。有传书曰：母告百姓，配此书者不死，不信我言，是门书下，当有白发。至秋止，是时帝祖母傅太后交欲正事，故杜业对曰：春秋灾异，以指相为言语，愁所以计数，民因水类也。水以东流为顺走，而西行反类逆上，想数度放逸，望以相与，为吾民心之应也。西王母妇人之称，博弈男子之事，与街巷千百，名离聂内与江外，临氏盘乐，抗阳之意，白发衰年之相，体尊性弱，难理易乱，门人之所由，书其要也，居人之所由，至持其要也。其名甚著，今外家丁父病逝帷卧，不于列位，有罪恶者不作孤罚，无功能者必受官爵。皇甫三环，诗人所赐，春秋所积，无以甚此。只向昭昭以绝圣朝，奈何不应。后哀帝崩，成帝母王太后临朝，王莽为大司马，诛灭丁父。亦曰：丁父所乱者小，此亦乃王太后莽之应允。